折。哦，来一杯卡布奇诺也不错。 没问题，活力音乐早餐，填饱你的耳朵，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。 跟着我走，跟着我走，

Fly away, fly away, 还有多困难，我站在那。 却处处都害怕。哦，why 不赶快长大？哦，why 只会乱讲话？谁能在周易符咒？你执着什么？你模仿什么？却露出了粗糙，你渴望摸得得体，却露出了尾巴。Why 只会乱讲话，只能在周易符咒。我尽管来 play， 我还在那个位置等待你实现。爱就像 whisky 酿酒，耐人寻味。Ooh ooh baby， 压制不住好感向你靠近。You don't make crazy，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。

see where I see love. You fall so low, but soar so high. Big dreamer, shoot for open sky. Feel like

第一次听到冷战的时候刚吵架，你摔烂手机还对他撂狠话，我跟你一样也不想要太快长大，给你点力量，我只希望你别倒下，跟你到加利福尼亚陪你度个假，每当你心情特别差我对你说心话，你拖着我的歌生病，生病也没人照顾，让我花点时间陪你从少女变少妇，知道你一直在寻找说中你的烦恼，能在个最适合的场景遇到，一直在祈祷，你可以带着我骑小摩托去吹风，你可以安静的让我陪你看天空。 I see T to the I to the ZZY T to the I to the ZZY T to the I to the ZZY I see I see 这十年男孩 TZT That's NDSK 七楼八到广州，我从货运站的码头一放 Feel me Bang bang 我每一首歌住进你的心里，戴上耳机就会有我陪你，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Baby call me SuperTZ，让我每一首歌住进你的心里，戴上耳机就会有我陪你，戴上耳机无论去到哪里 Baby call me SuperTZ SuperTZ

chiama e sbarra in Panama e si guarda.